第七十六集。我不知道外面的人是什么意思，但我可以肯定我们已经暴露了，被反锁在门里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乌贤蝉变成人身来踹门，可惜这门隔音效果好，也比旁的门要沉上许多，就算我们一起来用力也打不开。啪的一声，一块石头砸破了二楼的玻璃，掉进了我们的屋子。小木急忙护住小鱼往后躲了躲，一点红也躲在了小慈的身后。小慈滋哇乱叫的往后缩，生怕那东西再给自己砸活一块。乌贤蝉将我护在了身后，警惕地望着窗外接二连三打碎玻璃扔进来的石头，皱紧了眉。小慈忽然说道， 我们走吧，回我的空间去。 我想了想，这倒是个好主意，既然这屋子出不去又不安全，倒不如躲进小慈的空间里去，还能看看那些孩子到底怎么处理。可是去的方式过于痛苦，又让我有些迟疑了。可接下来的事情由不得我迟疑不迟疑，因为顺着外面飞进来一个正在燃烧等待爆炸的炮竹，那炮竹进了屋，掉在了地毯上，火星一下子就点燃了地毯，火势顺着夜风迅速燃烧起来。东北的春天原本就干燥，没到两分钟，我们的屋里就成了一片火海。小慈拉着我们焦急地喊道， 走，快些，一个拽着一个。 我们闻言赶紧互相拉着彼此的手，我在一边幸灾乐祸地看着乌贤蝉，他却单手揽住我的腰，温柔地捂住了我的眼。 不怕。 我趴在他的怀里，感觉这次挤压比上次要好上很多。到了下面，小木对这些弹目瞪口呆，小慈则因为消耗了太多力量而晕了过去。一点红忙着在边上照顾他，无暇安顾我们，让我们随便逛逛。小木心存侥幸的挨个看着这些沉睡的孩子，妄图找到自己的妹妹。我跟乌贤蝉则在一边研究着如何把这些孩子送回去。我联系白沧海，让他联系巫山来处理这张院长，再从长生集团派个人过来接管这孤儿院，绝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 嗯，再让巫山查查跟张小阳有联系的那几个老领导，到时候一网打尽，还小莫一个公道。 小莫就是小木的妹妹，那个开启了求助者与神的连接通道的小女孩。等小慈休息一会儿，让他把我们送出去，当时爷爷死的时候我要是来一趟就好了，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。我紧紧抱着乌贤蝉，有些后悔地说道。乌贤蝉亲昵地蹭了蹭我的脸， 不怪老婆，是张小阳的错，与老婆无关，永远不要为别人的过错道歉，老婆，那不应当。 说话间，小慈一阵风一样从我们身边路过，不管不顾的就要往外冲。我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怎么了？跑什么？ 我听见了，我听见了。 他的脸上出现了因为灵力消耗过多导致的裂纹，细细麻麻的铺满了整张脸，顺着脖子向下延伸着。我赶忙松开了手，生怕用力过度把他的胳膊捏碎了。你听见什么了？ 是他，是他在叫我。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无比激动。 就那个小女孩，她在叫我，一定是她，这声音我没听错。 小木直接扑了过来。 你说什么？她说，姐姐快来救救我，我好热啊。 小慈没有理会小木的话，反而侧头仔细听了听，而后笃定地说道， 我没有听错，是他在叫我，我得赶紧回去。 我们一起上去。 乌贤蝉说着拽上了几个孩子，我们跟小慈又回到了上面。此时的孤儿院已经成为了一片火海，火势顺着我们的屋子借着风向第一间屋子快速蔓延而去。张小阳早就不知去向，任由着这年老的孤儿院在风中火中燃烧着，孩子们的哭喊声响彻了这一片的天。乌贤蝉变回猫形，三步并作两步地往二楼跑，逆着火势挨个屋子往外叼孩子。我们也跟着冲进去往外抱着孩子们， 在此时此刻，我竟然有些庆幸小慈偷了这么多孩子，从而导致孤儿院空空荡荡，只剩下了十几个孩子，大大提高了我们救人的速度。等小慈把最后一个孩子交给我的时候，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。巫贤蝉围着孩子们一圈一圈地走，确保他们的安全与状态。我站在楼梯口，脸熏得有些黑，眼睛怪疼的，不解地看向了小慈。我有些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不跟我一起走，而是要把孩子交给我。小慈疲惫地摇了摇头，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。 我不行了，你带着孩子快走，我…… 他说着话，开始噼里啪啦地往下掉着瓷片，砸在地上清脆地响。 我去找他。 他往后退了几步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跟我说话一般。 我去找他，这次我要找到他，我要告诉他，这次我没有来晚。 我怀中抱着孩子，没办法再去拦小慈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又一次消失在了火海之中。孤儿院这栋二层小楼距今已经有小一百年的历史，当时条件艰苦，整个房子举架都是木头搭成，就算是翻了新，那里也是怕火烧的木头。此时此刻已经有房梁开始倒塌，第二层一整层都在往下吊着烧焦的木头。我转身往下跑去，身后的火舌燃烧着楼梯追逐着我，十分炙热。在出门的时候我绊了一下，巫贤蝉接住了我跟怀里的孩子。孩子只有几个月大，此时此刻正在为这火焰带来的灼烧感而哇哇大哭。救出来的孩子里面有年纪稍微大一些的，抱过去熟练地哄了起来。我们在风中相拥，就像一对真正的落魄夫妻，身后是十几个我们的孩子正在嗷嗷待哺，而我们的家正被一场大火吞噬着。整座房子倒塌之时，小慈抱着一个半透明的魂体出现在了门口。他抱着那半透明的孩子一步一步向着我们走过来，身后是如同花瓣一般坠落的瓷片。 我把你妹妹带回来了。 在最终，他将那孩子递到了哭成泪人的小木手中。 这次我没有来晚。 他说着话，全身变得僵硬起来，慢慢的向后仰去，随后发出了当的一声，地上只剩下了一个四分五裂的盘子，在每一块碎片上都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，碎成了成千上万片，再也拼不起来了。小慈散尽了全身的修为，只为了这次能够不迟到。 好饿呀。啊，是你呀、啊、上次接你的委托赚私房钱被我老婆发现了，她把我赶出来了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舍不得那两张月票，你偷偷告诉了我老婆？啊，不行了，没力气和你生气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没老婆？你也想追到我老婆这样又可爱又美丽的小美人吧？这样，你给我两张月票，我去买吃的，我教你怎么追小美人儿。